顾元白的学校在市中心，等他堵完车到校门口时，舍友早已回了宿舍。宿舍是晚上12点闭门，现在是11点半，顾元白还有闲心在操场小跑了两圈，再悠然往宿舍楼里走去。手机震动，顾元白眼皮一跳，瞬间想起了之前主动打招呼又主动不理人的救命恩人。他打开一看，果然对方稀里糊涂地发来一句问话： 你知道我是谁吗？ 这句话说得好玩，谁他妈知道你是谁，拽得跟258万似的，一会儿热一会儿冷，让人心里憋了一肚子的气。 顾元白很有涵养地回了个微笑的表情，又加了一句： 你是谁？ 薛远看着他发过来的小黄脸微笑，眼中开始酸胀。 他想对我笑吗？他也想看到我的笑。可是他有男朋友。 薛远脸色沉了下来。顾元白，这个人也叫顾元白。直觉告诉薛远，这个人就是他的小皇帝，但他的小皇帝看起来却像是不记得他的样子。他甚至有了男朋友，男朋友还不是他。 这个人是小皇帝的转世。 他给薛远的感觉，柔眉心的小动作都和自己的爱人一模一样，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，薛远都会为他再次怦然心动。只有这个灵魂能让薛远再次爱上。薛远能活几辈子，就要和顾元白在一起几辈子。即便顾元白已经交了男朋友，已经不记得上辈子和他的情谊，他也要让顾元白再次想起他，爱上他。 追他，把他从他的男朋友手里抢到手。我叫薛远。 屏幕亮起，顾元白随意低头一瞥，却猛地僵在原地。薛远等了良久也没有等来回应，他失望地叹了口气，果然一转世就不记得自己了。他强打起精神。 啊，打错了，应该是霍远。 这具身体就叫做霍远。 薛远心头的荒谬和狂喜被一盆冷水浇下，他垂下眼，难受得不想回。 哦， 他今天很奇怪，见到了这个叫霍远的家伙两次，每次见他都会想起薛远，对着他就会有一股冲动升起。但顾元白还没有理清是什么冲动，就被这人忽冷忽热的态度给冻成了冰块。他刚刚看到薛远这两个字，几乎下意识的就认为他就是自己的薛九瑶。 可薛九瑶怎么会对我忽冷忽热呢？ 顾元白面色复杂地揉着眉心，回过神一看，马上就要到12点闭门的时间。他拔腿就往宿舍奔去，手机叮叮当当响个不停，一口气跑回宿舍后就剩下了2分钟。汗顺着鬓角滑下，顾元白爬楼的时候才有功夫看消息。 这个周六有新电影，你想去看吗？我请你。 顾元白挑挑眉，跑完步后的心跳砰砰的，几乎有种因为这两句消息而心跳加速的错觉。这会儿又热络了。 有空？这样回答有点直接。删掉。没空？可我想试探的接近他，去看看心底涌上来的冲动到底是什么。 他内心深处其实有一个隐约的想法，但这个想法太过于渺茫，像是易碎的泡沫，顾元白不敢去深想。对话框里的话删删减减好几遍，顾元白最后去百度了一下。 别人请你看电影怎么回？ 他在答案之中挑了一句复制发过去。 啊，看什么电影？ 薛远被问住了，他艰难地找到周六的电影表，挑来挑去不知道选哪一个，索性去问了一块打工的工友。 带谁去啊？朋友、家人还是媳妇儿？ 媳妇儿。 转世了的媳妇。 哇，霍元你可真牛逼，这才几天你就找到了媳妇儿，下手够快啊。 还没追到手。 早晚的事儿，这媳妇儿啊不是这么好追的，咱们男人要做就做宠媳妇儿的好男人。我跟你说呀，这宠媳妇儿啊要注意的可多了。 薛元把电话挂了，用语音给顾元白说的。 你选，想看什么我陪你去看什么。 顾元白的舍友已经有人睡了，他擦过身上床，想把这句话转成文字，但网络太慢，一直转着圈。顾元白无奈的又爬下床，晃醒小四。 白哥， 耳机拿过来让我用用。 拿到耳机之后，顾元白躺在床上，终于听到了这句话。耳机里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像是调情一般。顾元白把被子一扬，低着声慢条斯理的道： 我不跟不熟的人看电影。 薛元耳朵都麻了。 这是暗示吗？ 他很快回了一句： 怎么算是熟？ 反正和你现在算不上熟。 薛远心跳越来越快，他感觉顾元白就是在撩他。他大着胆子说了一句有些越线的话： 该看的不该看的都看了，这还不叫熟。 被窝里有些憋气，顾元白热得脸色通红地掀开被子，选择手动打字： 你穿着内裤，不该看的没看到，别乱说话行吗？ 顾元白一下子把手机扔了，转身又扑过去，忙手忙脚地趁薛远没发消息过来之前把他拉黑了。暗光照在脸上，火烧一片。 现代的小年轻都这么玩得开吗？谁要看他得了，跟薛远一样一个比一个不要脸。 现在说他和薛远没关系，顾元白都不信。过了不到一分钟，就有陌生电话打了过来，顾元白挂断，下一秒对方锲而不舍地坚持。顾元白四处看了一眼，舍友该睡的就睡了，他点了接通，说话声音都成了气，佯装不耐烦： 怎么， 我消息发不过去，你怎么把我拉黑了？不想看照片？ 谁要看你照片了，弟弟，你这是在涉黄。 你声音怎么这么小？涉黄？我发给你不算，你和我互发才算。 我要睡了。另外，不想被我拉黑就别他妈乱发消息，爷不想污了眼。 这一句爷，薛元眼中出神，在心中喃喃： 原版是我的原版。好，不发。 他闷笑两声： 哼，等你想看了再发。怎么样，周六想好看什么电影了吗？ 贴心的介绍周六有什么电影，顾元白在他的声音中找回了前些日子怎么也睡不着的困意。他眼皮逐渐沉重，甚至连话还没听完，手机已经摔到耳侧，呼吸变得绵长，是自己都未曾注意到的安心和依赖。薛远听到声音，他慢慢停了话，安静地听着顾元白的浅浅呼吸。不知听了多久，他突然拿起枕头，狼狈地蹭了蹭眼角。 太好了，找到活下去的希望了。